以撒伊亚先知书第29章。祸哉阿里尔，阿里尔，达味驻扎过的城，任凭一年复一年，任凭节期的循环，我必围困阿里尔，那里将发生呻吟和悲叹。你与我必像一个阿里尔，我要如达味一样扎营围攻你，以堡垒包围你，筑起高台攻击你。你将降低，要由地下说话。你微弱的言语出自尘土，你的声音有如幽魂的声音出于地下，你的言语低声地出自尘土。那残害你的人将多得有如微细的尘沙，那对你施虐的将多得有如飞扬的糠穴。但是忽然转瞬之间，万军的上主将带着雷霆、地震、巨响、飓风、暴风和吞噬的火焰来眷顾你。那许多攻击阿里尔的民族，所有攻击他并竖起堡垒包围他的人们，都要成为一场梦境，有如夜间的异象，如同饥者梦中得食，饥之醒来仍然消腹，又如渴者梦中饮水，极致醒来依旧疲惫，心里仍有所欲。那攻击西庸山的各种民族也将如此。你们都在自我愚弄而愚蠢，你们都在自我蒙蔽而迷蒙，你们沉醉不是出于清酒，你们蹒跚不是出于烈酒，而是由于上主将沉睡的神住在你们身上，封闭了你们的眼睛，蒙上了你们的头颅。所有的异象为你们都像是封住的书中的话。若交给识字的人说，请读这书，他将答说，我不能，因为这书是封着的。若将这书交给一个文盲说，请读这书，他将答说，我不识字。无主说，因为这民族只在口头上亲近我，嘴唇上尊崇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，他们对我的敬畏仅是人们所传习的训诫。所以看哪，我要向这民族再行其事，最奇妙的事，致使他们智者的智慧必要消失，他们贤者的聪明必要隐遁。人算不如天算，祸哉逃避上主而力图掩饰自己计划的人，祸哉那些在暗中行事并说，有谁看见我们，有谁知道我们的人。你们多么颠倒势力，岂能看陶工如泥工，制造品岂能论制造者说他没有制造我，陶器岂能论陶工说他不精明。诚然，再稍过片刻，黎巴嫩即将变成果园，果园将被视为果林。到那日，聋者将听到书上的话，盲人的眼睛将由幽暗晦明中得以看见，弱小的人将在上主内再得欢乐，贫困的人将因以色列的圣者而喜悦，因为暴虐者已经绝迹，轻蔑者已经灭亡，一切思念邪恶的人已经铲除，就是那些使人在诉讼上失败，在城门口布置罗网陷害判官，用假理由驱往异人的人。因此拯救亚巴郎的天主论雅各伯的家这样说，雅各伯今后不再惭愧，他的面貌不再失色，因为人们看见了我手在他们中所有的工作，必称颂我名为圣， 必称颂雅各伯的圣者为圣，必敬畏以色列的天主。心内迷乱的人将要获得知识，愿游的人必学得教诲。